闸门也给封上了呀。我们上午从东门进来，那里还没封住呢。 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壁垒北边，壁垒一共有四道闸门，而这北边的闸门已经被混凝土之类的材料给完全封闭了。任小素看了一眼，那材料还没干透，看样子也就是这两天才封住的。旁边巡逻队里没人回答他们，而任小素在想，这恐怕真是要打仗了呀，不然闲着没事封闸门干嘛呀？恐怕整座壁垒里现在只剩下东门没有被封住了吧。看来敌人是从西边过来的，所以周氏74号壁垒只留下了东门。到了工地上，任小素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搬砖，协助专业的工兵团修筑防御工事。一边搬砖，任小素一边观察着周氏部队在干嘛。首先是运送物资集中看管，一般这么做的时候都是准备要艰苦战争了。其次是在途经壁垒的河流里投放感应式水雷，这玩意儿好像还是他们专门从其他壁垒给运过来的。周氏境内多河流湖泊，王氏多平原，孔氏皆海，这是三大财团的地貌特征，所以周氏对水里的武器多有研究。说实话，任小素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这到底是要防什么呀？竟然把防御工作做得这么严密，寻常部队应该不会通过水下进入壁垒吧？干活期间，任小素倒是一点都不累，这点工作强度跟他的身体素质比，根本不算什么。倒是方志他们累得想死。中午去领饭的时候，方志端着周氏发的塑料餐盘，手都是抖的。方志抱怨道： 哎呀，任小素，你能干点人事吗？啊，不就坐车里笑了笑吗？你至于不？不对啊，你也干活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累的样子？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平时一点活都不干，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你们这些人真是跑都跑不动，让你们锻炼一下身体是为你们好。 这说的是人话不？哎，现在中原这么安全，荒野上连野兽都没见过了，上哪来的危险？ 任小素指了指脚下： 这74号壁垒不就正面临危险吗？ 方志看了一眼周围密集的防御工事，好像真是这样，他好奇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庆氏要打过来了吗？ 不知道，信息不足，没办法判断。 下一刻，人群里忽然有个人被工地上管事的给揪出来了，然后一把夺走了对方藏在兜里的小型拍摄设备。 你是干嘛的？ 那个被揪出来的人傲然说道： 我是调查记者，来记录一下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这样征召壁垒居民当民工，却没有半点结算工钱的意思。 结果话说到这里，那工地上的管事就把这记者给拦住了，然后请到一边凉棚里，给他换了一份更好的饭菜。不过这记者的拍摄设备却被收走了。任小素和方志他们远远地看着，只见那位管事竟又派人去取了一封红包递给这位记者，那记者直接就收下了，再也不提调查的事情。方志扶了扶眼睛： 这肯定不是希望传媒的调查记者，一点都不硬气。 一封红包就给解决了？ 这记者过来恐怕本来就怀着敲诈一笔的目的，中原这种记者很多的，他们去调查乱象只是想收取红包而已。 原来如此，那希望传媒呢？我听你的意思，希望传媒不太一样。 那希望传媒总编以前就是个调查记者，他当初藏到孔氏财团的煤窑里，记录了煤矿工人的待遇，因为这事儿被打了好几顿。等他逃回来，想要把他所见所闻报道出去，结果却没有哪个报社敢接。直到这个时候，他去找了清河集团的许克，那时候许克才刚接掌清河集团。听说许克跟这位总编一见如故，许克说既然没有报社敢报道，那我们就自己做一家报社来报道，这才有了希望传媒。 任小素听得津津有味，一旁的方志继续感叹道： 当然，这只是不知道从哪里流传出来的故事，但希望传媒做事向来硬气。哎，我也有记者证啊。 方志这时候回过神来，他以前也办过记者证来着，不过他当然不是为了要当记者，而是给李然当助理，身上多一个记者身份好办事，很多明星的助理都是一大堆身份，全都是买来的。方志在钱包里翻找了一下，他要亮出记者证也可以不干活了呀。别的先不说，不用干活才是最重要的。方志从钱包里掏出一张贴有他照片的卡片来，然后对工地上管事的人大喊： 我也是。 结果话还没说完，记者证就被任小素拿走掰了。 不，你不是。 任小素低声解释道： 今晚我就要带着你们回避雷里找李然他们了，你这被单独带走，到时候我们走了就剩你一个人在工地上，你愿意吗？ 方志将信将疑： 你要带我们逃走？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里干活？放心，壁垒这么大，就算咱们跑了，周氏也没精力去全城搜捕我们。不过走之前还有事要做。 任小素记忆里，巡演团队带的补给最多够所有人吃两天的，而这74号壁垒里明显要打仗了，所有粮食都聚集在部队手里，若是不弄点补给，恐怕两天之后整个巡演团队都要饿肚子了。西边的崇山峻岭之间，人类文明的踪迹在这里被植物彻底抹去。老李带着琴声清晨时启程进山，两人在这山峦跌宕中迅速穿梭，山林对于他们来说宛如平地一般。当两人以极快速度抵达一条六七米宽的峡谷时，却见两人如同猫扑似的，眼都没眨就飞跃了过去。这种峡谷好像并没有被他们放在眼里。每当这时，琴声心中都会有一种征服了自然的豪气，可老师却总对他说，自然是不可能被人类征服的，其实要做的只是融于自然，成为这大自然里独特的生灵。就像老李对任小素说的那样，他始终建议人类走出壁垒，这样才能适应这个世界，不然只会被淘汰。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慢慢的，两人正在逐渐接近目标地点，琴声的体力在逐渐消耗。老李停下步伐笑道： 你还不是真正的骑士，体力得省着点用。这次要徒手攀爬的垂直绝壁足有600米，想上去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老师，一定要爬这么高吗？这可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万一掉下来人可就没了呀。 哎，你们骑士门徒怎么能怕死？这是信仰。而且这600米的高度是前面几位骑士总结出来的，你想想为什么不爬500，不爬700，只是600就可以打开你身体的枷锁了。所以啊，没让你多爬。要知道当年那位骑士爬的可是900多米，他的光辉你我是没法企及了，但600米的高度是不能少的啊，少一米都不行。 老李口中的那位骑士就是清河集团的创始人了，而如今的骑士组织里都是骑士的信徒，他们将征服自然、融于自然当作自己的信仰，将那位骑士当作自己的信仰，一直寻找着那位骑士的后人。所谓骑士打开身体基因锁的秘密，就在这征服自然、融于自然的过程之中，那是神秘的八项挑战。其中有力之涌动，也就是山地越野，还有天之降蛋，也就是高空跳伞，水之生灵，也就是极限冲浪，风之涌动，也就是翼装飞行。如今琴声只剩下一项了，万有引力，600米无保护徒手攀岩。其实骑士组织并不建议外界有人知道这个秘密，他们只是没有对外宣扬过而已。这八项挑战必须由普通人来完成，才能彻底打开身体里的那一道枷锁。在这个过程里，如果不是极度热爱与信仰，绝对不可能完成这八项挑战。 如果有人完成了，自然而然也会成为新的骑士信徒。因为他们完成了这八项之后，看到那位骑士的光芒，也会明白生命之外还有另一座高山。这八项挑战每一项都像是鬼门关似的，非得九死一生才能跨过这一道道门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老李看着秦生年轻的面孔，充满了朝气，就像是15年前的自己。如今他已经38岁了，不再年轻。虽然打开了基因锁后，身体里的机能让他始终强大，但心境注定是不一样了。其他的骑士成员大概和他差不多，大家当下的心愿无非就是找到那位骑士的后人。没机会见到那位骑士，却想看看对方的后人有没有那位骑士当年的风采。老李看着面前的600米绝壁叹息道： 哎呀，这些年我们感觉未来可能不会再有新的骑士出现了。你之后也有人去挑战过翼装飞行，结果却被禽类在空中袭击了。各个财团也放弃了飞机这种工具，高空跳伞也成了绝唱。最难的还是冲浪，据说孔氏海边最近经常有人看到庞然大物吞没船只，连出海都成了难事，冲浪就更别想了。 且不说挑战本身的难度，就说这要完成的条件就比以前更加苛刻。你到不了天空还怎么跳伞？跳伞的过程中还有可能被禽类袭击，这就不是九死一生的事情了，而是十死无生。所以当初秦生开始挑战的时候，组织里就有人预见到了这些情况可能会发生，就先训练秦生把其他的挑战先完成了。两人穿过树林，一面光滑的绝壁骤然出现在眼前。老李看着那面绝壁有些出神，当年他也是从这里爬上去的。 当年我叔叔把我带到这里来时，我跟你的想法一样，这是人类能爬上的绝壁吗？肯定不行的吧。但事实证明我做到了。去吧秦生，去完成你的最后一项挑战，成为最后的骑士。 秦生脱掉了秋季厚重的衣服，换上了两人专门带的攀岩鞋和背心短裤，在腰间卡上镁粉带。这镁粉是为了增加手掌与岩壁的摩擦力，防止手心出汗后的湿滑。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记得，唯有信仰与日月亘古不灭。 说完，秦生转头向大山走去。秋日正午的阳光一点都不毒，反而在寒风中让人感受到了一丝温暖。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徒手攀岩都需要提前熟悉路线，要从山顶吊着绳子把攀岩者一点点放下去。不光是熟悉路线，还要清理岩壁的碎石。然而这面绝壁已经有许多骑士上去过了，秦生甚至能看到绝壁上细微的痕迹，判断当年这些骑士们是爬的哪一条路线，就像是前人在为他指路一般。这一刻，秦生回头看向老李，就仿佛那些曾经璀璨过的骑士都站在他身后对他微笑。一路攀岩而上，秦生动作轻快的就像是猿猴，只是到了100多米的位置，秦生便开始感觉体力在加速消耗。他站在那里，手臂夹在石壁的岩缝中喘息休息，抬头望一眼头顶的绝壁，仿佛永远都看不到尽头似的。就在这个时候，秦生看到他身旁绝壁上有人刻下了一行小字：张清溪流。想来这应该是当年清溪哥休息的位置吧。秦生笑了笑，他调整了一下呼吸，继续向上爬去。此时那些骑士仿佛正在与他一起登临绝顶。绝壁下的老李也活动了一下身子，背着一捆绳索开始向上爬去。只是对于老李这样的骑士而言，登上这样的绝壁早就不是什么难事，更像是回忆自己的少年时。徒手攀岩是极限运动里最消耗体力的运动之一， 秦生在攀岩的过程里休息了七次，每一次都能在休息的位置看到前辈的留字。那一个个名字在他向上登顶的过程中，就像是一句句温暖的问候，也像是无声的力量。老李就在秦生后面跟着，不快也不慢。对于老李而言，他享受的不是登顶的喜悦，而是寻找那些老朋友们名字的乐趣。回去了，他见那些老朋友们就有了新的谈资。你老小子当年攀岩的时候休息了八次，你有点不行啊。这也不是老李一个人的恶趣味，而是所有骑士在这个组织里待久了都会养成这个坏毛病。当秦生爬到最后十米的时候，他双臂已经开始颤抖了，老李却在下面喊道： 爬上去，如果你现在掉下去，那么今后再无新的骑士了。 话音刚落，秦生怒吼一声继续向上攀岩。此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正午的太阳也渐渐西沉，正在落往绝壁的背后。山里起风了，不知何处袭来的风将两人身上的衣服吹得猎猎作响。秦生一路向上爬去，就像是在追着渐渐消逝的那一束余晖。老李没有帮他，因为每一个骑士的路都要自己去走。记得那位骑士刚刚成立这个组织的时候，就曾对一位老前辈说过，千里路途我只陪你们一程，从此风雪艳阳我都不再过问。此时秦生的右手手掌已经抓住了绝壁的边缘，他使尽最后的力气，以右手为借力点，将整个身子都拉扯了上去。只是趴在绝壁顶端剧烈喘息的他，忽然看到这顶端有着密密麻麻的刻字，那一句句话后面都缀着名字：张清溪、李英宇、黄小雨、文萌、吴定远、罗云贤、许克。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足有32个人之多。李英允是老李的真名，而许克这个名字让秦生都很意外。说实话，外界恐怕没人知道许克也是骑士的成员之一，只有来过这山巅的人才能看到这名字清晰地印刻在这里。每个人刻的话都是同样的，唯有信仰与日月亘古不灭。而秦生忽然愣住，他发现最前面有人刻了四个大字，却没有落款：永远少年。就是这四个字异常突兀。秦生豁然回头看向刚刚登顶的老李： 那位骑士到底有没有死在灾变里啊？ 老李笑着摇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 秦生回头看向永远少年这四个字，这面绝壁是灾变之后才被骑士前辈找到最合适挑战的地方，可为何这永远少年四个字会出现在这里？历代骑士的名字都落款在这里了，唯独永远少年没有落款。而这骑士组织其实不是32名骑士，算上内卫的话应该是33名。老李在一旁说道： 你的风景不该只有眼前。 少年秦生豁然抬头看向西边天际，那傍晚夕阳的光芒正从远处云端透射而来，那灰红的云层豁然开朗，金色的光芒就像是一片光的海。就在这一瞬间，少年秦生的身体里忽然咔的一声，老李欣慰地笑了起来。秦生体内似乎有什么枷锁被打开了一样，庞大沛然的力量宛如洪流似的席卷奔腾于体内。 秦生，最后的启示。 可忽然间，远处山里传来枪声，老李和秦生都转头看去，枪声之后便是人类的痛呼哀嚎。不知是何人在这山里战斗，难道是庆氏和周氏发生了交战？下一刻，一个灰色的身影爬上了另一处山巅，动作快到老李都皱起眉头来。对方的身体力量恐怕可以堪比骑士了。那灰色的身影站在对面山巅，没有毛发，甚至没有眉毛。对方就这么静静地与老李和秦生对视着，眼神就像是一个正常而又冷酷的人类。这样形容或许不准确，因为在老李眼中， 对方除了肤色有些不同，其余的都和人类一般无二。实验体，老李脑中马上闪过了这个词，他们是听说过实验体的，毕竟实验体在西南作乱了很久。可是老李想不明白，这里是中原啊，实验体怎么会忽然跑到这里来？而且不是说实验体爬在地面上行走，犹如爬行动物吗？为何眼前这个实验体如此特殊，眼中也包含着和人类一样的情绪表达？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人了身子与对方对峙，可是对方实验体竟是对老李笑了笑便下山了，似乎来到这山巅只是看他们一眼而已。老李等对方离开后，立马在山巅固定他背上来的绳索， 赶紧离开这里，把实验体到来的消息告诉周氏，若是74号壁垒没有防备，恐怕整座壁垒的百姓都要遭殃了。 只是一瞬间，老李便仿佛看到了壁垒居民哀嚎的场景，那恐怕是所有人类都不想看到的一幕。就在下山之前，老李还专门回头看了一眼，却看到远处山谷之间密密麻麻的实验体在疯狂奔袭，那漫山遍野的数量怕是有近万之多。饶是老李这种见多识广的人也感觉头皮发麻，这实验体的数量怎么变得这么多了？只能祈祷74号壁垒守军足够吧。老李和秦生向着74号壁垒狂奔而去，可秦生心里刚刚因为成为骑士的喜悦已经荡然无存。等到了壁垒下面，老李没有隐瞒，直接亮出了自己的骑士身份，然后告知周氏部队身后就是紧随而至的实验体，数量极多，保守估计也有6000。可还没说两句话呢，周氏部队忽然接到消息，由73号壁垒赶来这边支援的作战旅竟遭遇了实验体的伏击，此时伤亡已经过半，正在撤退回73号壁垒的路上。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的缘故，这支作战旅甚至没能搞清楚伏击他们的实验体数量。在没有准确情报之前，73号壁垒的部队只能等待更多的兵力集结再过来支援。也就是说，74号壁垒起码在7天之内都会是一座孤城。 我们身后的实验体不可能跑得比我们快，所以这是另一只实验体伏击了你们部队，一东一西夹击壁垒。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做好准备，实验体的数量可能过万了。 老李和秦生徒手攀岩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而他们回到74号壁垒通报消息则到了深夜。73号壁垒援军遇袭的消息传回来，周氏部队全都沉默了。老李问道， 既然庆氏早就把消息传递给你们了，为何不多调一些部队来呢？ 结果周氏驻74壁垒部队的长官回答道， 原本是想多调集兵力的，可73号壁垒不是正好出事了吗？谁能想到这一茬啊，若不是73号壁垒出了东湖陷落的事件，支援部队早就过来了。 老李忽然沉默了，虽然这事儿其实也有他们骑士参与，虽然只去了一个人，但毕竟是参与了。所以如果真要严格说起来，当日在73号壁垒里全部的别有用心者都是这实验体的帮凶。当然老李会这么想，其他人可不会这么想。例如任小素就觉得这事儿是火种和安京寺弄出来的，跟他有个屁的关系。就在这个午夜，原本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可周氏部队却将所有的士兵给拉到了防御工事上，只留了一小部分轮休。庆氏给周氏的情报里说，他们当初只是面对小几千实验体的时候就已经很头疼了，皮肤肌肉的强度连子弹都打不穿，非得用重机枪不可。可对方速度又极快，很容易就钻到你的射击视野死角，普通士兵的反应神经跟不上他们的运动。当速度与力量超过两三倍的时候，战场上普通人部队会有一种被碾压的感觉，就像是普通人部队被按了慢放，而对方却是正常速度似的。这么大就算有热武器也得损失惨重。 虽然你能打死许多实验体，可人家根本不在乎伤亡，夺了你的壁垒，直接用你的居民来填补他的损失。老李看了一眼秦生说道， 本来你成为骑士之后应该立马去某个集镇待上一年，不能用你的能力，甚至不能用我教你的荒野求生能力。可现在危难关头，你先和我一起协助这州市防御外敌再说。 秦生点点头，他明白轻重。此时壁垒外的集镇上都没什么人了，连流民都迁入了壁垒里面修建防御工事。这恐怕是流民们第一次进入壁垒，不过还被戴上了可以定位的脚环。等战争结束，这些流民还要被带出去的。这时候，任小素正带着方志等人悄悄地往工地外围移动，他小声说道， 身上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们凑了3万的现金，还有5块手表。 说话的时候，方志脸上都是一脸肉疼的表情。要知道，他自己那块手表可是很贵的，买的时候就20多万。结果任小素先是用他的表换了一堆粮食，那负责看管粮食的长官都快笑坏了。反正这些粮食又不是他自己的，是周氏必来的，能拿一点点粮食换一块名表，何乐而不为？换了10来袋粮食，起码够他们所有人吃半个月了。不过任小素没有装进收纳空间里去，全让方志他们背着。紧接着，任小素又拿着剩下的3万现金和5块手表，让负责看管工地的人放他们离开。那负责看管工地的长官还专门交代道，回家去了就别出门，若是再被抓回来，神仙也没什么办法。任小素他们所处的这块工地上有2000多人，工人多的都没有地方住，只能睡在地上，所以少10来个人也不会有人发现。方志走出工地的时候感觉十分匪夷所思， 这就出来了，这就把我们放出来了。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只是抓你来干活，又不是要排队枪毙，干活的人那么多，不缺我们几个，看管工地的又是私人部队，这些私人部队能有什么纪律可言？ 各个财团近些年慢慢在缩减私人部队的编制，说不定过几年这个畸形的存在就要消失了。按照张景林所说，一开始壁垒管理者都是推选的，财团那时候还并不强大，有些管理者手里握着的部队甚至能和财团分庭抗礼。可渐渐的，财团势力越来越大，管理者的地位越来越弱，私人部队也只是他管理者的一块遮羞布而已，结果还被财团用容易上瘾的烟给腐蚀掉了。如今财团则开始直接取代管理者，就像当初罗兰在113号壁垒并没有一官半职，只是暗地里管理整个壁垒而已。现在财团则是光明正大的接管了所有壁垒，所以私人部队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很多私人部队的军官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很清楚财团是不会要他们这些废物的，索性能捞一点是一点，过好下半辈子。一群人在街上偷偷摸摸地走着，时不时还得跟着任小素躲避来往军用车辆，好不容易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到李然他们入住的酒店。一路上任小素总觉得今晚有些不对劲，这壁垒里格外的热闹一些，仿佛今晚就要开打了似的。进入酒店后，李然等人一直坐在酒店大堂里，本来李然是想回房间的，结果周莹雪坚持坐在大堂里，他说任小素不可能在工地上待太久，说不定天一黑就会逃出来了。果不其然，周莹雪见到任小素便开心地冲了过来，结果又被一群人的汗臭味给熏了回去。李然捏着鼻子， 你们赶紧洗个澡吧。 哪还有什么心思洗澡，收拾你们的东西，今天晚上我们就得离开壁垒。 为什么要离开壁垒？我们才刚来，演唱会都还没办呢。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真是不知道轻重，都什么时候了还办演唱会。他对周莹雪说道， 用你的能力去墙外挖个地道什么的，我们用地道离开。 地道？多宽的地道？ 一人宽吧。 那我们的音箱和乐器怎么办？那些乐器一把小号可都十来万呢。 这话都给任小素说懵了，乐器竟然这么贵的吗？旁边那十名身穿便衣的王室军人说道， 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走，就算姓氏打过来也不会对壁垒居民怎么样，我们就安心待在酒店里，不用害怕，到时候我就以王室军官身份去跟他们交涉，他们肯定会愿意放我们离开的，毕竟庆氏也不会愿意跟周氏开战之后就得罪了王氏。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群人说话的时候有理有据，主要意思就是不用听任小素的，而且他还真把其他人给说动了。方志拉住周莹雪说道， 我觉得他们说的对，这时候咱们根本不用走，庆氏打来这里的话，由王氏的这位军官去跟他们交涉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庆氏没必要和整个中原为敌啊。 方志没对任小素说，反而是对周莹雪说，因为任小素是周莹雪的助理，肯定得听周莹雪的。只是任小素一听对方说这话，气就不打一处来，若真是庆氏打来那还好了，他就怕来的敌人不是庆氏，如果是庆氏占领了74号壁垒，那他任小素还跑个屁呀，他能在壁垒里横着走好吗？到时候哪还用什么王室军官去交涉，他任小素自己就是庆氏现役军官好吗？当初在313阵地，任小素帮庆枕拿到了布防图，而且前前后后给罗兰帮了多少忙，罗兰都说给他弄个少将玩玩，任小素言辞拒绝了，官不要，以后给钱就行。罗兰说反正给他留着，啥时候想去就能当。任小素眼瞅着那几个便衣军官信誓旦旦的样子，好像他们在庆氏面前就能说得上话一样。任小素最怕的是来的不是庆氏，毕竟之前罗兰才刚刚教好庆氏，他又了解庆枕不是一个主动发起战争的人，周氏没有对庆氏宣战，庆枕会闲着没事让士兵跋涉500公里山路来中原闹呢。就在此时，74号壁垒里忽然响起钟声，任小素愣住了，他问周莹雪， 中原的钟声和西北西南一个意思吗？ 一个意思，都是壁垒有危险了。 却见外面有巡逻部队开车驶过，车上竟然还有大喇叭喊道， 所有壁垒居民在家里不得出门擅自走动，如遇到不明生物请尽快以电话方式告知周氏部队，固定电话号码077。 壁垒居民家里基本都是有固定电话的，连着线的那种，当初任小素他们开药铺的时候也用过，而任小素听到对方说的话之后脸色便沉了下来，他看向李然和那几个便衣军人， 不用走了，走不掉了。 任小素大概猜到这是什么东西来攻打74号壁垒了，除了实验体这种恐怖的玩意儿，恐怕还没什么能让一个财团如此忌惮，如临大敌。若壁垒外真是实验体的话，那么现在去荒野上才是最危险的。至于便衣军人所说，甭管谁打进来都不会动壁垒居民，这更是扯淡了，实验体偏偏是要屠城的那种。周莹雪见任小素面色这么严肃，赶紧问道， 到底是什么来了？ 任小素看向周莹雪， 你也是西南的，那你肯定听说过实验体。 刷的一下，周莹雪脸色也白了，要知道实验体在西南可是灭过好几座壁垒了呀。紧接着周莹雪对李然说道， 你那个任务只是要我们保护你，现在你跟我们走，想活命就不要管其他人了。 李然有点慌了，他看向任小素，任小素在一旁不说话，只是皱眉思考着什么。旁边的便衣军人听了周莹雪的话就不乐意了， 请你来只不过是为了面子，你真以为冉冉小姐需要你保护吗？她就跟着我们谁也伤害不了她，我们是现役军人， 周莹雪冷冷地看着对方， 你们现在连枪都被周氏收走了，拿什么保护李然？而且你们几个有没有真正上过战场，这都是一个问题。 然而就在此时，李然对周莹雪问道， 真有那么可怕吗？我加钱，你们保护我们所有人行不行？ 便衣军官阻拦道， 为什么要给他们加钱？只不过是一个超凡者而已，而且路上我们甚至都没见他用过超凡能力，说不定还是个样子货。 李然却没听他说什么，而是继续追问周莹雪， 我可以加钱行吗？ 可是让李然意外的是，周莹雪竟然转头看向任小素，似乎在征求任小素的意见。这一刻李然忽然发现，这任小素恐怕根本就不是什么助理，不然周莹雪怎么会征询自己助理的意见呢？不过想到这里，李然才觉得一切都说得通了。路上连周莹雪都拦不住任小素单独行动，若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怎么可能如此肆意妄为？说话间，木婉哥才从酒店电梯里出来，他是在房间里听到外面的动静才跑出来的，想要和大部队会合，看看该怎么办。木婉哥看到大堂里僵尸的气氛，便询问怎么回事，结果剧组有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壁垒可能要面对不明生物的袭击，而且非常厉害。现在李然想要请周莹雪和任小素保护，李然身边的便衣军人却不让。木婉哥一听这个，立马转身奔向任小素，差点就要握住任小素的双手了。他情真意切地说道， 我有钱，请保护一下我，我的生命是要献给艺术的，不能献给怪物。 大堂里所有人都愣住了，李然这时候看到孟婉哥直奔任小素而不是周莹雪，内心竟然一点都没有意外，仿佛这样才合理。不然孟婉哥为何一直想让任小素出演他的电影，甚至还追到74号壁垒来，这样才说得通啊。这次跟着木婉哥的剧组工作人员的只有两个人，大部分还是李然那边的人，总共加起来都快30个人了。任小素并没有兴趣拯救这么多人，更何况若是实验体打进来，壁垒里所有人都是九死一生，哪还顾得上别人？这么多人凑在一起，这么大的目标，生怕实验体找不到吗？事实上之前任小素也发现，实验体在搜索壁垒的时候并没有那么严谨，所以西南壁垒里就算被实验体入侵过的，也会出现少数幸存者。任小素想着，若是实验体真打进来了，那就用周莹雪的能力在地下开辟一个小型避难所躲进去。周氏不可能彻底放弃74号壁垒，等周氏部队将实验体赶走，他们再出来就好了。但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酒店里已经没有什么工作人员了，只剩下一两个人守着店，其他人都回家找自己的家人了。正当李然等人坐在酒店大堂里六神无主时，壁垒外忽然响起枪声，准确地说是壁垒的城墙上。那几名王室的便衣军人就站在酒店门口，商量着该怎么弄点武器来，是否可以联系一下王室，让那边跟周氏交涉一下，把武器归还给他们。可是几个人打卫星电话说了半天，王氏那边只是答应他们跟周氏沟通一下，却没了下文。任小素瞥了门口这几个军人一眼，便把周莹雪拉到一边说道， 你在这里待着，我出去看看。 周莹雪顿时就急了，她压低声音说道， 老爷你别乱跑啊，我害怕。 怕有什么用？ 任小素从空间里掏出两把手枪和五六个弹夹递给周莹雪， 这酒店位于壁垒中心位置，如果这里都出事了，说明整个壁垒都完蛋了，到时候你随便找个地方，用你的种子开辟一个小避难所，等我来救你，知道不？ 到那个时候还救不救李然了？ 都啥时候了，自己能活命就不错了，还救别人，大不了不参加安静寺选拔了，也不能死啊。 周莹雪忽然眼角含笑，也不害怕了。 好的老爷。 他最担心任小素只是利用他打进安京寺内部然后就丢下他了，现在看来自己比加入安京寺的任务重要吗？任小素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这女人怎么脸色说变就变？刚才还挺害怕呢，这会儿直接就笑起来了。他往外面走去，李然和木婉哥看到这一幕便慌了。李然起身问道： 你去哪儿？ 我去外面看看。 哎，你走了，谁来保护我们呀？ 万一你不回来了怎么办？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朝周云雪努了努嘴， 他还在这儿呢。 所有人朝周云雪看去，正看到周云雪检查枪械的一幕。大家都不知道周云雪是怎么把枪械带进壁垒来的。任小素看了那几个便衣军人一眼，咧嘴笑道： 嘿，不还有他们的吗？他们来保护你们。 那几名军人看到周云雪手里的两把枪械，眼睛都亮了。 我们是现役军人，既然让我们保护大家，那这两把枪理应由我们来使用，而且我们枪械用得更好。 周云雪，我离开后有人要夺枪，你就直接开枪打死他。 你们枪械用得更好，自己枪都保不住，还谈什么用枪好不好？ 说完，任小素便出门了。要知道，周莹雪可不是弱女子，那是能骗她都面色不改的选手。这些便衣军人要是想打周莹雪的主意，估计今晚就要暴毙了。任小素出了酒店便往西边走去，那里应该是周氏部队面对实验体的主战场吧。结果就在路上，他忽然看到十多个身穿黑衣的超凡者，正以和他差不多的速度在楼顶飞驰着。对方看见他也只是瞥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奇了怪了，从哪儿跑出来十多个超凡者呀？下一刻，任小素看到对方腰间的佩刀，这不是火种公司的陶瓷刀吗？等等，这十几个人竟然都是火种公司成员，恐怕在实验体到来之前都潜伏在74号壁垒吧。可对方既然是火种公司的人，那撞见自己这样的超凡者竟然不动手了。任小素默默地换了方向，改用影子跟着，想要看看这火种公司到底想干什么。壁垒墙头的枪声已经停歇了，任小素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慢慢的，火种公司成员和任小素都接近了西边的壁垒城墙，却见那些火种公司成员直接找到周氏部队通报了自己的身份，竟然上了城墙。任小素用关把镜看着这一幕，还看到周氏部队给火种公司成员配发了枪械，似乎火种公司这时候要协同周氏部队一起守城了。火种公司协助守城，保护身后的壁垒居民。原来火种公司那些人见到自己这个超凡者也不抓捕，是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可有点颠覆任小素的认知。当人类共同的灾难来临时，连火种公司这种组织都成为了防御力量的一部分。其实任小素也明白，若说周氏部队溃败，整座壁垒里几十万人都要遭殃。但说实话，他真没想到火种公司会主动站出来。此时老李和秦生都已经拿到了周氏部队分发的枪械，不过周氏并没有给他们分配具体任务，只是如果实验体冲上城墙，那么就需要他们这些超凡者来抵挡了。毕竟到了那个时候，手枪和自动步枪都很难直接杀死实验体，而对方行动能力又极其强大，所以有一只实验体爬上城墙，对整个防御体系都是巨大的威胁，甚至可能会有更多的实验体冲上来，导致全线崩溃。到时候就只能依靠城内新修建的防御工事了，可那是万不得已才用的。当下实验体刚刚想要发起冲锋，结果周氏只是用重机枪打死了几十只实验体，对方就退回了森林里。等到实验体再从森林里出来的时候，城墙上所有人都愣住了，因为那些实验体正驱赶着数百名活着的人类往壁垒靠近。那些人说不定老李还认识，正是为了躲避财团而逃到荒野里的刘敏。按照常识，实验体应该见人就杀才对，可现在不一样了，对方竟然学会了驱使人类。人类手里不是有重机枪吗？那就先打死同类再说吧。 东面壁垒城墙也同样面对着这样的困境。实验体不仅驱赶着流民，其中还有大量身穿周氏蔚蓝军装的士兵，看样子都是之前73号壁垒援军里被俘虏的。开枪还是不开枪？老李、秦生、火种公司成员都没有说话，因为他们只是协防，轮不到他们做主。周氏部队的长官站在城墙上，他静静地看着那些距离城墙越来越近的人类。这些人哭喊着，嗓子都已经哭哑了，有小孩子被大人抱在怀里，脸上全是泪痕。而这些流民中间就混有零星的实验体负责驱赶，后面五六米处就是实验体的大部队紧紧坠着。若是城墙上的军队没有动作，那他们只要一接近城墙，只用半分钟的时间就能打碎这个看似坚固的壁垒。周氏部队的长官平静地说道： 开火。 曾经西南三家财团没有人把实验体放到眼里过，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一群没有智力的野兽，等他们处理完财团之间的事，自然能把这实验体处理干净，安排得明明白白。可是到了庆义南下再回头收拾实验体的时候，庆氏已然发现这实验体中那个智慧体并不是很好对付了。如今人类必须将实验体看作与自己同等智商的存在，小心应对。就比如现在，周氏部队根本没有想到这实验体竟然还会压着流民与俘虏前进，让城墙上的周氏部队长官左右为难。周氏部队长官虽然下令开火的语气平静，但要知道那流民的队伍里还有老人和小孩，这一战之后怕是这位周氏部队长官时常要受到良心的谴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冷血无情，他只是基于当下的情况做出最理智最冷静的判断而已。城墙上的重机枪开始喷吐枪火，在黑夜里枪管里的火光如龙，竟仿佛拖曳着尾巴的流星。壁垒城墙上的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老李和秦生两人看到那些流民被打得血肉模糊，其中还有他们认识的人，前段时间他们才刚刚送去药品，对方还回赠了他们一筐野鸡蛋。老李答应他们要给12个小孩买过冬的棉袄，结果棉袄还没买，那12个小孩却没了。可是不管是老李还是秦生都没有阻拦周氏部队开火，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最正确的选择。骑士虽正直，却从来没有被教过要善心泛滥。枪火中混在流民中间的实验体也被重机枪打穿，当实验体发现人类竟然直接开火后立刻撤退，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撤出了重机枪的火力覆盖范围，钻入了森林之中。有机枪手发疯似的想要用火力追逐他们，可这群实验体竟像是受过训练一样，逃跑时都在走不规则路线，尽最大可能来躲避机枪子弹。周氏部队长官已经尽可能地放实验体离得近一些了，这样才能防止他们逃跑。可这次开火撑死了也就打死几百个实验体，而实验体在逃窜的过程中也让城墙上的守军见识到对方强大的身体力量。可还没等守军松口气，通讯频道里忽然有南面守军高吼敌袭。 怎么回事？这实验体不是刚刚撤退吗？ 周氏部队长官咬牙道： 不好，这是佯攻。 刚刚这实验体兴师动众的过来，甚至还裹挟了这么多流民，让大家都以为他们要从这边正面攻城。周氏部队甚至临时抽调了一批兵力从南门与北门的方向赶过来，可这些驰援的兵力在城墙上刚刚行进到一半，却得到让他们回防的消息。原来这西面实验体虽然看起来声势浩大，却只是为了吸引守军的注意力，后面还有其他计谋，这计谋一个比一个凶狠。周氏部队长官在通讯频道里下达命令： 给我守住南面，绝不能让实验体登上城墙。 就在五分钟之前，大家已经见识到了实验体的身体力量，若让这样的怪物登上城墙，近身战中恐怕只需要十分钟，整个南面城墙的防御体系都会被摧毁。说话间周氏部队长官已经看到老李带着秦生飞快地朝南边赶去， 就连火种公司的15名成员也紧随其后。双方都很果断，一旦南边有被实验体抢夺城墙的危险，那么南面就是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当实验体登上城墙，只有他们才能将实验体重新赶下去。任小素在远处制高点上拿着观靶镜默默观望，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能看见一个个模糊的小黑点在城墙上快速地奔向南面。难道是南面又出现了实验体？不过任小素仍旧没有动弹，他还在想自己该不该参与到这场防守战中。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